也许不会太抢走，真实还是温暖的时候，美好的时光仿佛总是太短暂，你有你的未来与梦想，走在漆黑的空间，

的心里永远是故乡。你曾为我独自守候，沉默等待。在异乡的路上，每个寒冷的夜晚，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。自私慷慨，互相挑战，黑夜白天颠倒，造成困扰，承载最乐观是突然跌进沮丧，为何失恋后想恢复那么困难，只好 替我问候他，告诉他我过得很美呢，已忘记他，一波泪水全部擦干。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祝福他和他的另一

在等待我的心，又不再徘徊，不再徘徊，想飞，为爱远航，让梦乘风破浪，谁也不能阻挡我的心。在彷徨奔向爱的方向，哈喽，风在徜徉，云在为你我而歌唱，快乐来到你身旁，拥抱所有梦想，你是我的海港，为你永不再彷徨，不再流 这首《飞越海洋》呢，也是除 Robin Williams 的原唱之外的全球唯一的版本哦。继续要听到林忆莲的《玫瑰香》，这首歌的作词作曲都是来自于小虫，同样呢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，叫做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。

情，情依旧，愁自去，去更愁。那天看见一群孩子，就像我们从前一样的快乐。一些回忆会使我们变得苍老，看起来有点冷漠。当你说着再也回不到过去的时候，有谁知道你的那种心情就像梦已随月而走。当你发现你握不住牵你的手，你是否还珍惜以后。 当年来去如水流，徘徊久叹息过，有今夕情依旧，可自去去更愁。 当你再次看见我的时候，也许我已经白了头。也许你会和我一起嘲笑我们曾经说过的承诺。来来去去的人，总会有时候感到一点点的寂寞。总是欺骗自己，说这样才是自由。当你发现你握不住牵你的手，你是否还珍惜以后？ 小柯的念来去，一直觉得他的歌呢是伤感，但是又不灰暗，而且呢乐章很华丽，可是又有一种平实的感觉。很多人说他的歌就像是一首诗，又像是一杯很纯正的咖啡啊，所以是越煮越有味道，越听越有味道。小军的音乐盒，接下来一首李宇春演唱的《山河故人》电影的同名主题曲。这首歌是由陈曦作词，董冬冬谱曲。 山自山，水自水，时光轻轻催，花自落，不等不追。心无畏，自有泪，情爱满空杯，天尽头，不醉不归。去一去，来又来，曾盼故人归，那一刻不离不分。还记得却不认得一种老滋味，怕只怕物是人非。See 导演贾樟柯表示，这一次邀请林宇春来演唱影片的主题曲是很早之前就想好了的，因为他觉得春春的歌声呢是沉静的，但是又是清灵的，就好像是故人相逢一笑的感觉。说起山河故人的初衷呢，贾樟柯也表示，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充满未知的，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珍惜身边的人，怀念曾经山河中的故人。那接下来要听到陶喆的歌《今天没回家》，这是陶喆作曲娃娃作词的歌，里面呢包含了几大要素，美国的 R&B 还有中国的京剧，另外呢还有上海的一个娇柔甜美的女子的声音。 吃什么药？只能将你伤的男女女，望着自己哪里来要哪里去，离开又可惜，哦耶。回家乐就乐，带着情操，拿着没睁眼时的对我着不停的笑。女子人难追，敢于抛脚，男子变得大小的早你好好，谢谢他对你特别特别。

所有朋友的珍惜，这是他单飞的时期个人第三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，在94年的时候发行的。好啦，时间过得很快咯，又来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。今天的老歌很多，所以最后一首歌小俊也要给你挑到的是一首老歌，就是邝美云的堆积情感。这一首歌邝美云的歌声是唱出了那种无奈，也有一种令人心酸的感觉。好啦，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咯，我是小俊，这里是小俊的音乐盒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。 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，我们绝对